己的生活，我要开始一段自己的生活。

想要去飞，就算满身伤痕也不曾后悔，无人喝彩，依然在期待雨后的彩虹，它是那样的精彩、yeah。

Melody, 鞋，对此开拓着一出戏。手里握着放大镜，带着这个镜头去看领域。DJ 被覆盖进来，所以 Mr. Bass 握着 Wonderful World。爱到前面来临，来自神秘欢喜，爱情暴君。爱追寻探索魔性的 Tempo， 任性随性魔性的 Tempo。Am I Am I 大树火星航班 ？Yes Am I。来自火星情报局。

不知道要说些什么。

before you